眠，今夜无眠，感化了穿越时空，激荡豪情无限。来吧亲爱的朋友，来吧亲爱的伙伴，让我们为相约举杯祝愿。不偏偏月夜无眠，爱在天上人间，歌绵绵心也有缘，美在梦想之间。心相连，风雨并肩，未来不再遥远。情无限，祝福永远，幸福岁岁年年。今夜有约，今夜有约，当梦想挽起明天，拥抱生活的灿烂。来吧亲爱的朋友，来吧亲爱的伙伴，让我们为相约举杯祝愿。不偏偏天上人间，歌绵绵心也有缘，美在梦想之间。心相连，风雨并肩，未来不再遥远。情无限，祝福永远，幸福岁岁年年。 今夜梨花满。